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的海军陆战队武力从9月底开始在朝鲜西海的最大热点地区白令岛和延平岛疯狂举行比军战争演习。美帝侵略军第三海军陆战队机动军兵力一到达南朝鲜，就与南朝鲜伪军第六海军陆战队编成联合部队，举行一场针对我国的战术训练、飞机导航训练等侵略战争演习。驻扎在日本冲绳的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机动军是根据比军战争计划作战计划5027在朝鲜半岛有事时最先被派遣的侵略武力。